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国庆和中秋长假的第二天，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发现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忍不住在国庆长假的第二天跟大家问个好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忍不住想问一下，在国庆长假谁还会不加班还起得这么早的水水？ 别提加班的事儿，行吗？ 加班， 本来我心情 加班，加班，加班， 哈，一只脚又搬上来了， 鞋底沾了一块口香糖， 真的吗？麻烦你帮我弄一下，顺便跟大家打个招呼，看一下哈。刚才已经这个有朋友来到直播间里了，凤凤说了，主持人好，早上好， 早上好， 还有红红。红红跟咱们打招呼了，还跟主持人杨帆打了个招呼。 没错，那要提醒大家啊，这里是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通过以下的方式呢，是可以观看到我和珊珊的直播的。首先呢，您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这两个是直播间。另外呢，您还可以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广播台，并且是可以看的广播台的这个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是的，我看到了，在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间里呢，爱乌龟的暖心宝为主播送了一个同城花灯，谢谢你，我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请点击关注，谢谢。 两个纠察员又要开始工作了啊。那不知道大家的十一的假期现在安排的怎么样？如果您是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多半可能是有工作，或者说您正在去往景点，去往开心的玩的路上，对不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所以在节目的刚开始，我们一首《旅行的意义》送给大家。OK， 我们 现在要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绮贞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不是很新的一张专辑啊，就是陈绮贞有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呢，叫做《旅行的意义》。 什么时候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心跳人会飞翔？ 现在我听到的是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什么歌？ 这是旅行的意义。 不是不是不是，哒哒哒哒哒，是个男的，是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什么歌呀？好像也是一首关于旅行的歌曲。 就是这首了。 好的。 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一条 资讯很有意思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男朋友，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幸福和浪漫。 什么样的男朋友啊？说来听听吧。 那就是这个男生呢，他是每天会用11元的人民币给他的女朋友叠一个桃心， 哇， 然后存起来，然后 every day 是每天11块，嗯， 就是365天乘以11，3650加365，就是4000左右。 3000，对， 对，4000左右。 4000左右， 对我算数学的那个方式是不是 很厉害？ 4000左右吧， 给我五， 给你五。 然后呢？他后来就发现说 4015对吧， 对，4015类似吧， 嗯， 然后呢他这样做了6年， 哇， 就6年， 4015乘以6就是20090，24090， 对，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好像就是这些钱放在那儿有的都已经开始发霉了，然后呢他就决定说那要不然就把这6年存下来的全部的这些桃心、换成一辆车、送给他的女朋友好了， 哇哦， 他就买了一辆比较经济实惠的车吧，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的古蔺县， 所以说他们需要把每个桃心都打开啊，这是11块钱，对不对？然后11、11、11的数， 对， 他叠那个桃心的那个组成有这个新闻当中有仔细的讲解吗？是11块钱都是1块呢，还是说2个5块一个1块钱的桃心呢？ 是一个10块一个1块， 那还好， 是一个10块一个1块， 好歹还有一个10块。 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好像现在银行如果你全部用这样的零钱的话，是要收一点手续费的吧？ 我不确定。 是吧、 我不知道，我记得 好像之前我不记得是我们国家 全是硬币，好像还是挺费劲的，对 吧，对不对，所以就是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挺感人的，你不觉得？ 我不觉得好像会收手续费，我觉得这个规定很难规定。 OK， 是多少金额以上，然后有多少张以上才算是零钱很多有手续费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但凡是银行都有为公民去换零钱的这种义务，但为了防止恶作剧，有可能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银行有权拒绝，但是就会不会收费什么的，如果是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但是话题不是在银行了、话题是在对这对情侣了、你听一听这个男生是怎么说的，这是花式秀恩爱，他说我原本是要坚持一直叠满20年的、但是钱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发霉，为了不浪费这些钱，只好就是家里要买车，那就正好用来买车了、所以就发现这个一天存11块钱，6年之后在中国就可以买。 为什么叠20年啊？20年之后他就不爱我了吗？为什么要叠20年？要叠就叠一辈子。 吓死人！ 20年是个什么数字啊？ 真的是 火大， 吴珊珊，你真的吓死 人！为什么你的爱还是有期限的呀，云水？对不对？那他跟你说叠6年， 跟我 叠8年，叠9年，你听起来会觉得感动吗？你只会想剩下的年头是怎么了的。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一对情侣之间的这个好玩的事儿、大家也知道，其实11是一个结婚的高发期。 就光昨天一天，我的朋友圈才开始秀那个婚礼的图片，都已经很多很多了。而且刚刚进入直播间的一个朋友叫做情定三生，为主播送了一个同城花灯，谢谢哈。还有就是主持人杨帆啊，一直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明月寄相思也来了，欢迎欢迎。对，你是也看到很多11结婚的朋友，对不对？ 对，我昨天是在朋友圈里面发到一张图片，真的是超级厉害。那就是一个酒店在一天之内同摆了12场婚宴。 我的天哪！ 然后呢，就是 真的没有走错的吗？ 他的大堂里面呢，就是你知道，就中国的婚宴啊，你在门口摆的时候啊，你是只会写姓是加一个府，对吧？比如说你姓吴，然后比如说你们家姓吴叫吴府婚宴，对吧？吴府喜宴， 是的。 然后其中我就看到了有重姓的， 尴尬了， 对不对？就很难分辨出。那大家也是纷纷的表示，虽然11是一个很喜庆的日子，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结婚，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送份子钱的人的感受呢？ 就很多人都觉得十一假期的钱都拿去送份子钱了。 十一假期本来就没钱，是用积蓄在为朋友们搭起幸福的殿堂。红控说了，说这得多大的酒店才能同时摆12个婚宴啊。 嗯， 还真的是，我觉得其实很多酒店，尤其是在家乡的一些酒店，它同时也就能够承办最多2场婚宴， 嗯， 对吧？然后其实在北京的很多5星级酒店，最多也是可以承办可能2场之类的这样酒店的， 嗯， 因为一个酒店一般只有一个宴会厅嘛， 对， 嗯 嗯， 所以这个酒店就是这集体婚礼，是不是？ 听起来有点像集体婚礼，对不对？ 可能范围不是很大。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在网上晒出了他在10月这个假期当中的行程， 嗯， 10月1号，刘哥结婚。万明圭结婚，云哥结婚，超哥结婚，10月2号，陈俊生孩子，君君结婚，10月3号，丹丹结婚，10月6号，就是维哥结婚， 嗯， 啊，然后呢，他又晒出了他和他妈妈的微信，妈妈，然后老妈就问他说，就说我没去，然后他说开始觉得哎很像我三舅，然后他妈说这个人都结婚了，你什么时候才能结婚？ 又开始进入万年的老话题了。 没错，那十一大家就是回家的时候遇到父母也会遇到这样的话题啊， 嗯， 这样的话题好像永远都是逃不过的。 嗯，而且我觉得十一结婚真的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首先呢，就是这个国庆长假结婚吧，很难定的，实际上你的酒店啊，你都需要提前很久才可以预约得到，然后你的亲朋好友其实有很多也已经出门去玩耍了，所以你可能真的是为朋友才能够留下来，你知道吗？ 对， 就是得特别好的朋友你才会选择在十一长假的时候专门为他留下来参加婚礼。然后但是的确也没有办法，现在人工作太忙了，你如果不是十一长假的话，真的可能就是新郎新娘都凑不齐时间，就还是只能选一个大家都在的日子嘛。 嗯 啊，不管怎么样呢，也祝这个国庆长假在办婚礼的新人朋友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中国人的婚礼当中就是图一个喜庆嘛， 对， 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婚礼和国外的婚礼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我们喜欢闹腾， 嗯， 对不对？那正好十一的时候人多，也可以多点人送份子钱，对不对？嗯， 什么转向？我以为你要再聊文化传统的问题，然后最后扔给我一句话，是不是可以多点人送份子钱？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是，哪怕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的话，哪怕是真的有这个事儿到不了现场，不能参加婚礼，也会就是直接转账，用那个各种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线上支付手段，直接把自己的这份心意传达给新郎或者是新娘嘛。 OK，那也行吧， 也行是吧？ 就人到 不 到， 你还 不 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呢，你就别想了，你那些钱都是打的水漂。 我每天都在想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 嗯，这个十一有参加婚礼吗？ 有 需要参加婚礼吗？ 没有， 恭喜，省了好多钱感觉。 嗯，因为我就赶紧逃回家里啊。嗯，对不对？ 家乡没有朋友举办婚礼吗？我有参加一场， 昨天吗？ 不是，10月7号。 嗯， 但是不用花钱。 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不是也刚办完婚礼吗？ 嗯， 我们俩说了互底，咱就别费那劲了。所以他来我婚礼的时候，他说我要不要给你拿个红包里头写张纸条啊？我说不用，到时候反正我就空着手去了。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2条关于爱情的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其实转向动物。 嗯，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动物的冷知识。 嗯， 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动物冷知识是关于鱼的。 嗯， 鱼生活在水里，但是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一只鱼其实都会有它的性格。 可能吧。 什么叫可能啊？你没有想过，就动物其实每一只动物都会有它的性格吗？ 就是， 就比如说狗和猫是。 想把你有那么容易，每一条鱼有它的脾气。 懂不懂得看它自己。 然后最后怎么样了呢？ 多种多样面对危机。 哎呦，真厉害，极致歌王。 嗯。然后是在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是以这个孔雀鱼为研究的对象啊。 孔雀鱼是什么鱼啊？ 孔雀鱼就是一种长得像孔雀的鱼。 嗯， 好吧。 嗯， 这个解释是不是非常明确？会，它的尾巴上有羽毛，然后它每一次游起来的时候就会开屏。 好好说话。 孔雀鱼就是一种 白色和黑色相间的竖条纹那种鱼了。嗯， 就是斑马鱼，对不对？好的。 好的，那请问什么是斑马鱼呢？ 就是黑白相间的那个很像斑马纹的鱼呀。 好厉害。 不是叫斑马鱼更加的合理吗？ OK， 然后研究人员呢就把孔雀鱼是放在统一的一种危机下，就比如说去吓唬他们， 嗯 嗯，去吓他们， 嗯， 让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受到了 威胁。他们又没有打嗝，为什么要吓他们？ 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研究人员呢，他们会发现每一只孔雀鱼在发现危机的时候，肯定都在试图的去应对这个危机， 嗯， 但是。有的会选择直接躲藏，有的会选择谨慎的对待，有的会试图完完全全的逃离这个危险的环境等等等等。所以呢，在研究人员发布在英国的生物学学刊的这个叫做功能生态学的这个学刊的杂志上呢，他们就表示说，这些孔雀鱼其实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是完全超乎了我们关于鱼碰到危险就要跑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设想。 嗯， 那这背后 其实戏很多，对不对？我要不要跑？这个时候我如果跑了，可能反而会被抓住，那我就不跑了，我现在装死，或者我要不要跑？跑，因为已经有同伴在被他折磨了，现在他抓不到我，我先跑。哦，就其实有很多心理过程，对不对？ 对。 你怎么表情做出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表情呢？水水， 没有，我是想到海星，你知道它的逃生方法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它会把它的内脏吐出来给它的那个捕食者吃。 啊、 哦，嗯， 就是跟孙悟空是一个路线，对不对？ 反正我也还会再长出来，不过先给你吃点。 你不要抓我， 甜甜， 我的心都是你的，你不信是不是？我吐出来给你吃啊。你看，一颗红心，一颗绿心，一颗黑心，你到底要哪一颗？就是孙悟空的那个桥段。 哦，你这是孙悟空的桥段呢？ 你记不记得呀？就是孙悟空有一回好像是被某个大王抓了，可能是金角或者是银角吧，然后意思就要 吃。大师兄被抓走了吗？ 没有，不是他被抓了，他们好像在一个喜宴上面被困住了。 好， 然后就一张唐僧说我要吃唐僧的心头肉还是干嘛的呀， 嗯， 然后悟空说那你就吃我的吧，啊，他还是扮成唐僧，可能是就化成唐僧的模样说你要吃哪一颗呢，然后把他们吓得大惊失色，哈哈哈哈，原来你是那个妖猴什么之类的，大家不记得那个桥段吗？ 不记得了。 真的吗？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吐那个心脏吗？ 嗯， 海星是直接会吐出自己的内脏然后来进贡给他的捕食者， 我记得好像 是吧， 嗯，我记得好像是， 好的， 如果错了的话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提醒我啊。 嗯， 谢谢 Love 小祖宗，天哪，你这个名字真是占尽了便宜啊， 嗯， 送了一个太阳。 嗯， 接下来 占便宜啊，他应该是爱小祖宗的意思吧， 有吗？ Love 小祖宗嘛， 嗯， 对不对？ 没关系， 可能他的女朋友叫做小祖宗。哦，就是微信名或者是怎么样， 哎，你对这种秀恩爱很敏感，对不对？ 非常敏感啊，就是人家本来就没有占便宜，人家我对他充满了同情，你还说人家会占便宜。就是你会知道他那个微信上可能存的对方叫小祖宗。 同情的什么劲儿啊， 嗯， 他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叫小祖宗，嗯，为什么我要跟你叫呢？这不是占便宜是什么？ 他叫爱小祖宗吗？ OK， 对不对？ 嗯，好，那谢谢不爱小祖宗送了一个太阳，好吧。嗯，谢谢。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条关于动物的消息，那就是一辆豪车，一辆橘红色的豪车，一辆橘红色很贵很贵的豪车，一辆德国人的一辆橘红色的很贵很贵的豪车停在了一个牧场的栅栏的旁边。 嗯， 这个时候牧栏里的就是栅栏里面的动物群当中有一只驴，这个驴看见了这一辆豪车就在想，哇，这个胡萝卜好大呀，于是这只驴就觉得说这么大的胡萝卜一定要啃一啃，于是呢这只驴就开始去啃这一辆橘红色的豪车，它啃着啃着啃着觉得这辆豪车很硬，终于有一点啃不动了。车主回来发现自己的爱车被这只驴啃掉了高达30万欧元的部分，于是对这个牧场提出了诉讼。赔我豪车，这不是胡萝卜。于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叫做塞恩，他是一个德国人啊， 嗯， 赔了6000欧元， 哇， 约合4.7万人民币。 嗯， 其他的呢就由这个车主自赔或者是保险公司来赔了。但是这个 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最惨的是一只驴。这只驴最后的下场是被发配到了30公里以外的另一处的农场。 30公里吧，还好，我还以为拿去做阿胶了呢。 为什么要做阿胶呢？ 驴皮是做阿胶的嘛？ 哦，真的吗？ 阿胶是驴皮做的，是阿胶是驴皮熬的。 OK， 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品，也算是能弥补一下胡萝卜车主的一些受伤的心情。 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残忍啊？ 但是牧场为什么养驴啊？驴干嘛？用来耕地吗？ 就是反正 就是里边的，就当马用是吗？ 不知道。 当骡子就是用来耕地用吗？ 你的好奇心能不能就点稍微正一点？你问这种问题，我怎么回答你？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牧场的这个主人喜欢 LV 吧，好不好？就养一只驴，就感觉自己有了一个 LV， 很棒。我觉得你说服了我， 有没有？ 对，他如果知道自己是 LV 的话，他就应该认识豪车了，嗯，对不对？ 好， 他不应该把它当成胡萝卜吗？ 你听我说，前有一只把豪车当成胡萝卜的驴，接下来我要介绍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可厉害了。 介绍这只鹦鹉之前，咱们先跟大家这个稍微互动一下哈。我看到了，其实很多新朋友来到了直播间里面。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叫做微微一笑，7点半到9点半准时跟大家聊天。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里的话呢，请千万记得点击关注。我看到了7+2，为主播送了同城花灯，应该也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请你点击关注，好不好？有种威胁的笑容。桑善说：“蠢驴。”听了很久，发了两个字“蠢驴”，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啊，但是若叶流川也是第一回来，他说了说为什么说十一受伤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啊，叫做“你这个十一受伤了吗？”这是我们在8点半到9点半希望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当然，大家如果现在有想法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聊的不是那个，就是物理上的受伤啊，不是肢体上的受伤，不是你这个切了一下手啊，或者是摔了一跤啊这种受伤。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对， 可是有一种这个心灵还有成长过程当中受到的创伤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所以今天的后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受了创伤之后该怎么办呢？还有新朋友天哥关注了主播，新的天哥哈。 OK，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太阳之子等等等等，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关注了主播，因为关注的朋友就很希望能够这个亲自跟你打一个招呼， 并且要点击关注，好不好？ 对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点击关注了，好不好？ 哎， 但是红红说了，说这个十一不出门，开车太堵，景点人多，人看人，所以十一是回家陪老爸老妈去。大家是什么这个计划呢？是不是跟红红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呢？还有王然关注了主播，谢谢。 没错，那也是若叶流川问说山山水水山水山水组合挺好。 当然了， 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会遇到彼此嘛，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OK， 那一段音乐送给大家，就结束这一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那在下一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资讯，好不好？ 送大家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吧，光阴的故事。 好的。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 来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感谢好几位朋友关注了我们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想听听珊珊具体会告诉我们谁关注了我们的神神。 哎呀，那可多了，若夜流川、沙六九、信仰人李君平，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我看到了，都是关注了主播哦，输我40多，哈哈，老妹儿我20多，输都谢谢啊。 okay. 谢谢大家关注了我们。 没错，那刚刚分享的是一只驴啃了一辆像大胡萝卜的车，然后接下来呢要介绍一只鹦鹉啊，在这个翻滚朋友圈的环节，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你让你们家鹦鹉看见你， 坏人， 你让你们家鹦鹉看见你打就是打字儿，就是你打键盘，我跟你说，鹦鹉真的受不了这种会弹来弹去的东西。 真的吗？它会怎么样呢？会暴跳如雷吗？ 一个网友呢就发了这样的一条，就是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家的鹦鹉把它所有的键盘键都已经啄出来了。 等会儿，那只鹦鹉是不在笼子里。 鹦鹉不会关笼子里的。 啊，为什么？就是 很多养鹦鹉的人都会让鹦鹉在家里飞，因为它自己也不会飞出去。 然后它就用它自己的嘴把它键盘都已经啄穿了，是吗？ 就是把每一个键盘键都给它啄起来。就你知道吧，鸟是真的受不了这种会上下弹的东西。 就整个键盘已经属于那种报废状态，对不对？ 对啊。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一个图片，真的非常非常的惊悚。就是有一天，一个妈妈回家，发现她5岁的女儿在洗东西，然后她说啊，我女儿真乖，终于会洗东西了。 不会是鬼故事吧？ 然后后来就发现她女儿在洗她的笔记本电脑。 为什么要学习洗笔记本电脑？ 因为她女儿觉得笔记本电脑脏 了。太脏了是吗？很棒。还有流金岁月也关注了主播哈，特别开心。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了。其实除了在这个花椒主播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点击关注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打开微信，大家打开微信好不好，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同样点击关注哈，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主播进行互动了。而且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除了发文字进行互动之外呢，还可以发图片，所以说大家此时此刻在做什么也可以拍一张照片给我们看看。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呢，拍一下你所在的城市的这个景色，如果你在旅途当中，拍一下你看到的这些美景，或者是你在家里休息，给我拍一个你家里最小的角落，你最近在看的一本书，都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面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主播间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 没错，那还有2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要继续一些月饼的话题。 开心。 其实月饼一直在朋友圈当中，最近你一定是特别。 你知道今年五仁月饼是逆袭吗？ 五仁月饼怎么逆袭了呢？ 五仁月饼今年的销量 没有。 五仁月饼今年的销量提升了50%以上。就越来越多人知道五仁月饼的好了。 好在哪儿呢？ 实诚。 好的。我也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 哎，所以我给你那块五仁月饼尝了吗？ 我尝了呀。 好吃吗？ 吃了呀，我觉得还行吧。 那都是我的爱好吗？慢慢的都是我的爱。 要不是因为你的爱，我应该吃不完，我觉得。 要不是因为实在饿的不行，你也吃不完，是不是？就大家真的会觉得五仁月饼不好吃吗？因为我是真的很爱吃五仁月饼，但是我的搭档水水同学，他就觉得五仁月饼简直很难吃。 就直播间现在就是两个主持人发生了审美上的区别， 咱俩在审美上一直有很大的、巨大的差别， 大的区别。五仁月饼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点的一个代表。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了，大家这样哈，听好了，我们现在需要投票。如果你愿意吃五仁月饼，觉得五仁月饼还不错，或者是你喜欢吃，打一，好不好？ 好，那如果是你 没有别的， 那如果是你就是不打一的话，就说明你不喜欢吃五仁月饼，好不好？我们就按照直播间的这个观众的、 反过来好不好？大家如果不喜欢吃五仁月饼的话呢？就打一，随便啦，不重要，我赢了，对不对？ 你赢了，你赢了 ，You always win， 好不好？ 开心， 可以。然后呢，现在要分享的是云南工商学院的校徽月饼。云南工商学院呢，就是把今年的这个新生啊，就是帮他们准备了一些礼物。就中秋礼物当中呢，就有 我看到有一个人在直播间一次打了一，但是流金岁月。你以为我看不出来那是 L 吗？很长哎，那个一，特别长一根一。蚕宝宝， 所以他是喜欢吃五仁月饼， 他是喜欢的。蚕宝宝蚕豆关注了主播，谢谢。 所以流金岁月，你能简单的用两个词来概括五仁月饼对你来说究竟好在哪儿？ 好吃。 好的。然后呢，云南的这个校徽月饼呢，别出心裁的是出了三个馅儿，来大着胆猜哪三个馅儿？ 校徽月饼嘛，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高校的食堂出的月饼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是各种高校食堂出的月饼，我甚至以前记得，高校食堂因为中秋节之后，这个月饼吃不完了，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菜色，比如说什么金钱蛋炒月饼。以前去年中秋也是在网上刷得很火，然后再包括这两天看到一个那个这个新闻，说是因为某个高校的这个高校食堂做的月饼实在是太好吃了，就需要排队两个小时才可以买到月饼，可能也因为很便宜吧。如果这个云南的校徽月饼的话，我会觉得不太会出现什么奇怪的馅料。因为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如果是食堂做的月饼的话，还有可能进行一些创新，比如说我吃过麻辣小龙虾月饼，那个味儿呀，就是对不起月饼，对不起小龙虾，你们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校徽月饼不太会开玩笑，因为它毕竟带着校徽嘛，所以我觉得红烧肉馅。 疯了吧你！ 我分析的有道理吗？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有道理，最后得出的答案错得特别离奇。 不是，可是你说让我大着胆子猜嘛，三种馅儿。 你想一想，你结合一下云南， 云腿，火腿月饼，有吗？ 云南是不是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鲜花月饼， 就是绿豆馅儿，然后红豆馅儿，和凤梨馅儿。就是这三种馅儿，猜不到吧？是不是猜不到？完全都没有招边际。 我要告诉你，所有水果馅儿月饼都是冬瓜馅儿。所以凤梨馅儿其实就是冬瓜馅儿。所以红豆、绿豆还有 凤梨 是吧？ 然后呢，这个学校是在9月28号的开学典礼上。他们这个学校可能开学比较晚。然后在9月28号的时候，是把这样的一个印着校徽的绿豆馅儿、红豆馅儿和凤梨馅儿的月饼送到了每一位新生的手中，一共是20000多个。 哇哦， 好贴心，有没有？ 一人发三个月饼是吗？ 一人发一个。 那是红豆还是绿豆还是凤梨，是可以自己选吗？ 随机。 那有什么好贴心的？ 就还提供了一个社交功能，就是 哎，你是什么馅儿的？ 你是红豆馅儿的吧？我是凤梨馅儿的。 再来 换 换馅儿呀。怎么还聊起来了，是不是？你是绿豆馅儿的对不对？希望你的大学生活像绿豆一样清新败火。 你是 红豆馅的对不对？ 你是红豆馅的对不对？祝你大学每一科都亮红灯。 什么呀？希望你有一个相似的人。 OK， 好不好？你是凤梨馅的对不对？黑凤梨，大双眼动人，什么鬼呀？我看到了，你说， 我真心的是觉得你的套路很多。 是不是？ 我觉得只要到这种什么，就是对方问你的感情经历呀、什么对方和你聊聊天就感觉有没有发展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一个老司机、 好的，我还好吧，其实我很清纯的。石石，你属什么的呀？ 我属蛇。 你怎么会属蛇呢？ 我89年生的呀。 你属蛇吗？ 对啊。 你不是应该属于我吗？ 直播间有一位男主持要爆炸了。直播间 你可以帮我洗一个东西吗？ 我可以帮你洗一个东西。 嗯， 洗什么呢？ 喜欢我。是不是套路很满？但是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留言，我觉得特别说出了我的心声。其实桑善的话哈，他说小时候最不喜欢五仁月饼，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五仁月饼，他说现在长大了口味也变了，感觉五仁的最好吃，最像月饼。你能理解那个感觉吗？ 我能理解，主持人养帆也是发了一个一，对不对？ 是的。就是其实北方的这个小朋友哈，长大之后会觉得五仁的最像月饼，就可能会有小时候的回忆，爸爸妈妈给你买的月饼就是月饼嘛，就是五仁的。 对。 然后其他的再加上你到大城市工作生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馅料的月饼，就各种各样的什么蛋黄馅啊，其实都不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那种馅儿。你刚开始只是觉得有趣好吃，然后你想尝试一下，但是慢慢的开始找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会觉得这才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这才对我来说有中秋节的意义，可能是很多北方长大的小朋友喜欢吃五仁月饼的原因。但是可能对于南方的小朋友来说，就是鲜肉月饼啊，什么蛋黄月饼啊，对他们来说才最像月饼。大家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轨迹。 对，你知道说起月饼，在贵阳就是我们有一个医院，那个医院的食堂的月饼做的好吃到全城的人都知道。 你给我带了两块啊？ 对啊，你 还不错，还不错， 是不是挺好吃的那种云腿月饼？ 对， 我给你带的那个就是这个医院食堂的。 我知道。 然后就是每年快要到中秋的时候，大家都绞尽脑汁的想要去弄到这个医院的食堂月饼。于是就发生非常激烈的竞争。我们家是因 为打进医院，对不对？反正也方便嘛，是不是？ 买不到啊。就食堂没有卖的，因为都已经被大家订到了， 还得找熟人是吗？ 然后这次我就是跟我妈下任务，我说我必须要吃到这个医院的就是食堂的月饼。然后我不知道我妈解决了没有。一会儿就是问问他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明白了。我看到了小夏哥哥也来了，小夏哥哥好久没来了，对不对？小夏哥哥说早上好。然后桑善说水水我也属蛇，未嫁。 哎，好巧，我也属蛇，未嫁。 那怎么了呢？一个未嫁，一个 未 娶。哎，巧了，还 是不是很巧？ 对啊，你有什么要求啊，桑善？对不对？需不需要在节目里面帮你争个谣？ 好，一段音乐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微微一笑在每一个早上陪伴你。 Pray to God, but I'm feeling like he's going dead. Now when I lean on you and I got nothing left. Hey, I've been wanna call ya, tell you that I'm sorry. Same old fucking story, everybody sings. And I say I'm okay, but I guess I'm a liar. You said you're okay, but I saw that you liked it. 2 a.m. and faded, I know that's when you like it. Know that's when you miss me, know that's when you cry it.Crying by myself. Hey, moving on to chore, cause you know I still adore ya. And unrequited love is just a lover telling. I say I'm okay, but I guess I'm a liar. You say you're okay, but I saw that you liked it. 2 a.m. and faded. I know that's when you like it. Know that's when you miss me. Know that's when you cry it. Why you checking if you're over it?Why you say let go if you still holding? I don't love you, baby, cause deep in my mind, girl, I know I do. Tried to search all through the world and that well, but I can't find a girl who looks close like you. I done made millions of dollars, but I'm still alone until I come home back to you. I remember all of those times we would park by your house and laugh all on your avenue. Oh, you can't find, you're a stone cold diva. Had to get counseling from my mom, she's a heartbreak teacher. Remember that time I put those pepperonis on your face, made you a creature. Now I think about you every single time I eat pizza. Why you say let go if you still holding it? 好的，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那其实实际上在中秋节不仅仅是有吃月饼这样的习俗，你知道的，除了吃月饼看月亮，然后美美的去吃个团圆饭之外，还有哪一些就是中秋节的习俗吗？ 吃大闸蟹。 那个不应该是整个秋天的习俗吗？ 但是好像就是你看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吃更有感觉嘛。 嗯， 而且我前两天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很多人蒸大闸蟹的时候会把它蒸成炭烤大闸蟹， 嗯， 就是忘了把那个水续上，然后水弄完之后，或者甚至有的人就是忘了加水， 嗯， 然后就整个大闸蟹那个蟹壳被熏得就黑黢黑油亮的，你知道吗？然后在直播间毕加索关注了主播，谢谢您。 对的，要问一下张汉文是我认识的那位张汉文同学吗？如果是的话你打个一好不好？然后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刚刚提到吃大闸蟹，我在节目里有没有说过，就是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就是林青霞很喜欢吃大闸蟹。 没有， 我没有说过是吗？ 没有，叫什么？ 然后就是她在这种大闸蟹好吃的季节，他们家的浴缸里就全部都是大闸蟹，养着不准死。 浴缸里全是大闸蟹，什么就是浴缸永远不用来泡澡，对吧？ 然后呢，我也是看那个文章里面说的，我记得。然后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能够把一只大闸蟹吃完了以后，还把所有东西都拼在一起， 是的。 然后感觉是一只完整的螃蟹。 对，其实很多上海人或者有很多从小吃大闸蟹的朋友是有这样的特殊技能的。他们就是可以刻一下午一只。我吃都不怎么会吃。 真的吗？ 就我到现在都分不太清到底哪些是可以吃哪些是不可以吃的。就是那个你会找那个蟹心吗？ 我不吃螃蟹。 哦对。很难弄你知道吗？就有的那个我知道有些像鳃啊什么你要把它弄掉，但是总有人去吃螃蟹的时候告诉我说你把那个蟹心挑走，就是可能把壳掰开不知道是哪，有个很小很小的类似三分之一小指甲的这么一个大小，是一块小白白的，说那是所谓的什么蟹心，然后那个极寒，你要把那个弄走才可以吃。 OK， 我吃那么多螃蟹我没有找到过一次蟹心。 没 关系，反正我都吃下去了。 你下次就打电话给蟹心让他自己出来好 了。好的， 好不好？ 就跟螃蟹说，哈哈，你是不是那只妖猴变的，请把你的心吐出来给我吃。 这只螃蟹就吐了三个心，然后就扑通扑通扑通，然后他就说这是红心，这是黑心，这是白心，你到底要哪一颗心呢？ 都不要，对不对？就只吃蟹肉。 OK， 那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实际上是在四川的有一个叫打糍粑的一个。 那是中秋节的习俗吗？ 这就在他们 中秋节的习俗吗？ 在泸州的纳西农户看来，这个就是中秋节的习俗。你喜欢吃糍粑吗？ 喜欢。 你喜欢吃哪一种糍粑？ 红糖的糍粑。 就拿糍粑蘸红糖。 对的。糍粑还分种呢。 就糍粑其实就是会分，就比较面一点的，或者比较黏一点的，或者比较有嚼劲儿的。 我喜欢吃黏一点的那种。 对，就是特别有嚼劲儿的那种糍粑，对。 面一点的、黏一点的、有嚼劲儿，不都是一种吗？ 就是口感不一样。口感不一样。 好的。 南方人很喜欢。 只是你替我问一个问题哈，你喜欢吃哪一种西红柿炒鸡蛋？ 我喜欢吃西红柿，不要炒的那么熟的，然后鸡蛋的感觉稍微碎一点，西红柿。 明白了，对，我觉得你回答的非常准确。那你喜欢吃哪一种蒸红薯？ 我喜欢吃蒸的稍微软一点儿，然后感觉绵密一点的红薯。 我知道了，就是种在您这儿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我喜欢吃哪一种糍粑呢？我喜欢吃软一点的那种。 对， 咬起来不要太有嚼劲儿，因为我怕我牙口受不了。 对，那你喜欢吃哪一种？就是哪一种冬瓜呢？ 我喜欢吃那种啊，就是不要太老。 就不要快死掉的那种冬瓜，也不要还没长熟特别青色的那种冬瓜，我需要它长得刚刚好那种冬瓜，好不好？ 是这样的，好吧， 是这样吧。 那你喜欢吃哪一种牛肉呢？ 我喜欢吃五分熟的牛肉。对，你不要三分熟的血太多，八分熟的太老，所以我觉得五分熟口感刚刚好。 好，你掌握了我的心。 我怎么就举一反三了是吗？ 好，那我想问一下张汉文，我们到底要帮助你做哪一种法律作业呢？ 我刚才看到呢，风流才子也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而且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那个新闻，就是在杭州西湖边上有四个男生，就是穿了类似什么绿色、蓝色、红色、黄色的那套戏服，然后假装那个四大才子。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干过这种事儿。 你干过什么事儿啊？ 就是四大才子啊。 嗯 嗯，你要不要看照片？ 要。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是我们表演的一个小品。 你们干什么了？ 就是一个小品 啊。你们是在学校里的类似文艺汇演，或者是某一种那个节庆活动上面表演的小品， 对不对 、我看到了在杭州西湖上的那四个男生呢，他就是纯粹溜达，然后就扮成风流才子，唐伯虎还老是跟别人搭讪，当然都没有成功哈、就大家可能是因为某种营销活动，但是记者采访之后发现这几个男子其实就是觉得好玩。 我跟你说，昨天我读到了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真的很萌，而且撩的人一身鸡皮疙瘩。 真的吗？ 就是有一个妹子，她就是在包里放了一瓶新的水没有喝过，然后呢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然后那个机场小哥长得帅帅的，然后就跟这个妹子说，你把这个水喝了吧，说那个就不喝的话太浪费了，然后那个妹子说我现在就是不想喝水，就太饱了，然后要不然你喝了好了、然后那个就是安检人员说不行，他说我们这边的规定是要扔掉的，然后那个就是帅哥就问这个妹子说你喝过了吗，然后这个妹子说你看嘛是新的我都没有喝过，然后那个安检的小哥说如果你喝过的话可以考虑喝一下。 喂，110吧，哎警察叔叔，哎这边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主持人讲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段子、 你不觉得很好就是很萌吗？ 这是段子吧？ 对啊， 这一定是段子，肯定不是事实。 不，然后后来的时候我是在知乎上看到的然后知乎下面其实这个人留了一个真人真事，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段子，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这样的事儿的。 我不觉得我会喜欢被工作人员撩， 取决于对方长得怎么样吧。 可能还有就是这个女孩有先跟她有这种用朋友的口吻说话， 对啊， 比如说你喝了吧之类的，对吧？要不然人家也不会随意回击。 对啊， 合适吗？赶飞机呢？哎呦我的天哪！ 所以珊珊大小姐是没有被撩到，对不对？ 没有，我可能没有那个到那个前进当中去。正常情况下，我跟工作的就比如说机场的地勤人员，我都是非常的客气的。谢谢您， okay. 好不好？我这个增高鞋垫里没有东西，谢谢您，不要再让我脱鞋了。 OK， 风流才子说了有创意，他应该说的是那四位风流才子。 没错，那回到打糍粑的这个话题啊，打糍粑呢是一个力气活，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村庄当中都是男人来完成的。然后呢是把蒸熟的糯米，然后放到这样的一个可以打的一个容器当中。然后呢就是邻里的这个男人们都会集合在一起，然后就用力的去打。然后比如说就是怎么打才会黏，就是说你要用力的不停的捶打，打得越久它的这个黏的程度肯定就是越高的。然后呢经常就是打糍粑的人都会因为就是你打下去以后，然后糍粑就把你那个锤子给黏上了，然后你就 一直在拔锤子， 对，一直在拔锤子，然后周围的亲友其实会看他一起打糍粑然后周围的亲友就会觉得他很滑稽就会笑但我觉得如果我是打糍粑的人我会发火。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中秋的习俗当中打糍粑只是一个小部分，对不对？这个村落的中秋习俗是看别人打糍粑的时候有多好笑 就是 合家团圆聚在打糍粑的庄子旁边，然后看别人拔锤子拔不下来的那个滑稽的形态。 但你知道我很羡慕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你想啊，就比如说突然然后我敲你家门，我说珊珊王爽他们家在打糍粑了我们一起去看看，然后大家就会围在王爽家，然后就看到王爽在打糍粑王爽是女生，孔文吧就看到孔文在打糍粑，然后孔文一打下去，然后他就那个锤子就被粘住了，然后就拿不起来，然后我和你还有王爽，我们三个人就在旁边笑话他 多好， 嗯， 对不对？ 这样好不好？ 多欢乐的一个情 节，把男主角换成你， 好， 我会觉得很开心。 对，然后你看到我的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打糍粑的那种专业的自动化机器，然后呢，我就开始把米放进去，以后它就会自动的， 咱们这样好不好？是不是？咱俩现在开始玩一个游戏，左手放到桌子上，不准拿起来，就相当于是被糍粑粘住了。 好的， 今天就放在这儿，谁先拿起来谁输。行不行、 我怕我蒙不过来。 没关系，那你就认输了，对不对？放在这儿好不 好？开始啊，预备开始。 好，然后打糍粑的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说完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实际上我想从我刚刚讲到的那个邻里的关系啊，然后呢衍生到目前在云南昆明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这个社区其实实际上它指出的就是说现代的这个都市的生活啊，就发现都市的生活其实大家都出现了一种冷漠的相处的这种环境，就是我们俩虽然住对门，但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于是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叫做友好儿童社区这样的一个试点。 对，这个试点其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我很想听听你的观点，就是云南昆明的一个社区，对不对？ 对， 他们是通过儿童的活动，然后来促进等待孩子的家长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对， 希望以此可以增进社区之间的一种亲近感和连结感。你觉得很有趣吗？这样一个设计， 我觉得任何可以促进邻里关系然后增加互动的设计，对我来说都是很有趣的。 你特别喜欢邻里关系很融洽，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邻里关系。其实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啊，在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打拼的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在邻里关系上是空白的。因为我们都是租房子， 对的， 然后你租的那个房子也不是你自己的，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住多久。 是的， 所以你跟就是旁边的人打招呼 好像觉得也没有必要那种感觉， 也没有必要，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然后你会跟你的邻里打招呼吗？ 会。 会吗？ 会。为什么不会？在电梯里面碰到半天不说话很尴尬。正常情况下如果对方有这个交流的意愿的话，我是会打招呼的。而且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是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狗狗猫猫出门的这个小姐姐或者是阿姨或者是奶奶，她更加愿意跟别人说话， 就是女性呗。 不是，我的意思是长一些，年龄长一点。 okay. 但是好像就是年轻人没有那么爱跟陌生人讲话尤其是邻居关系方面。 okay.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要 stay cool stay foolish 真的吗？你会觉得不跟邻里说话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 我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珊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珊珊永远都在跟陌生人说话。 好像很爱跟陌生人讲话。 每天早上像一个大明星一样，从台的门口的武警然后呢打招呼打到电梯门口的那位工作人员再打到我们直播间门口的那位武警同学，然后就一路打招呼上来。 很棒啊，你不觉得吗？ 很厉害， 对不对？是一个特别善良、 okay. 特别喜欢跟别人沟通的小朋友。 很厉害。 可以帮我拿下那张盘。 好好，那接下来 机智啊，烦人。 一段音乐，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讨论的问题是：十一，你受伤了吗？ 送大家一首《动物世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记得点击关注哦。 冬打一下，雪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心的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秋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

亮的发光，都是不灵不灵不灵的。 嗯，那其实在十一的假期，大家有可能会长途驾驶啊，很多爱开车的朋友，或者不爱开车但必须要开车的朋友，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是的， 那关于安全驾驶这个，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一条小的消息。 好的， 就是有一个电子的品牌呢，最近是在一次的这个博览会上推出了一款，就是可以去进行人工智能的识别人是否困了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系统。 哇哦！ 然后它安装在车当中呢，这个软件会自动的通过识别人的面部的表情，特别是脸部和眼部的肌肉，来判断这个人的精力情况。如果它判断你出现了劳累或者有可能会睡着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会产生相应的动作，比如说吹强风让你觉得清醒。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装吗？ 我愿意。 嗯， 我觉得还是挺安全的感觉。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长途驾驶真的会困，就我甚至听过有的朋友就会说，他开着开着车吧，他就真的觉得自己睡着了。 嗯 嗯，然后猛地打个机灵醒了，就我刚才那几秒钟是睡着了吗？ 嗯， 我觉得这种故事我每次听起来我都觉得很可怕， 很害怕， 对，就会很后怕了。 嗯， 就如果是真的有这种智能的可以识别人是否发困，然后做出相对应的可以提醒的这样的动作的话，我觉得很棒。 嗯，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在十一的假期一定要安全驾驶。 对的， 嗯， 就希望我们以后车里啊，那大家这个只要出现困的情况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就是那种强大的穿透力极强的童声，爸爸的爸爸是爷爷，请您醒醒嘞，爸爸，这种，对不对？是不是会很火大？ 好，马上放一首音乐，音乐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十一，你受伤了吗？ Pay to get and pay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ll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ith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taste through. Yeah. I know you ain't afraid to pop this. Baby, I know you ain't scared to catch feels. Feels with m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在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要开启的一个话题呢，是你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怎么样。其实为什么会在十一的第二天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假期是一个休整的过程。 对的， 对，很多人都会在假期的时候选择比如说旅行，比如说就是完完全全的放松的调休，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更好。 对， 然后 我昨天还刚刚想，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喜欢早睡早起。有的时候你工作一天很忙很累了，你觉得那我就晚睡一会儿，我就拖延一会儿，这样好像可以满足心里那个小小的邪恶的放松的感觉，反而就哪怕第二天早上很早工作，头一天晚上也会睡得很晚。那我今天早上就坐在那个就是洗手间里，我就会想，哎，我刚好趁十一假期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身体的状态，要早睡早起。 就讲 你不相信我、 就是、 对不对， 我来就是这样说吧，就是人啊在早上早起的时候马桶沉思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些就是冲动而且不理智的 想法，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就是珊珊，你要记住你在十月二号的这一天说你会在十一的这个假期要早睡早起。 好的， 那这样的话我就从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十点给你打个电话。 好呀好呀， 好好， 没问题没问题， 打个电话然后问你在干嘛。 太 好 了，好，非常好。 如果被抓住在喝酒， 好的， 怎么办？ 十点怕什么的，十二点睡就可以了呀。 好，那你的早睡早起的定义就十二点钟要睡觉， 十二点之前睡觉。 好， 然后呢，你要几点给我打电话？ 我就十一点半给你打呗。 好的， 好吧，反正 是说好了，咱俩十一期间完全不要有联系吗？ 对， 给彼此一些生活的空间， 好 不好？都已经日播节目了，天天都得见面，咱们就待会儿下了节目九点半就彼此消失。 好的， 好 的，好的， 不见。要不然雇个人给我打电话。身边有没有帅哥发给我一个雇个人给我打电话。 OK， 那其实实际上除了在休整的这种轻松的感觉之外呢，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很容易还碰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创伤。就是这个可能跟假期的关系就在于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催促你要成长然后催促你要改变的一个方式。 对的，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就是职场当中，大家越来越发现，哎，好像现在的这个85后，或者是说90后开始进入到职场当中，然后慢慢的有了几年工作经验了，然后突然发现，哎，原来人生还有这么多创伤呢。就不比在学校的时候。所以呢今天想和大家去聊一聊，那其实是让心理学家在针对就是各类的创伤性事件之后，他们有一个结论是这样的，他们说有一部分经历过长期的羞辱或者虐待或者是绝症或者是亲人离世或者战争恐怖袭击等等等等这样的事件的人，反而会从这些经历当中获得积极的个人成长。而这类人被心理学称作为幸存者。然后呢，幸存者 再念一遍，我觉得是重要知识，你给我画一下知识点。 敲黑板了 啊，敲黑板。 有一些经历过长期的羞辱、虐待、绝症，甚至于比如说至亲的离世、战争、 好悲惨呐、 恐怖袭击等等等等这样非常悲惨的事情的人。他们反而会从这样的经历当中获得一种积极的个人成长。这种人被称作为幸存者。但是这样的人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另外的人可能就沉沦下去了。所以今天其实要和大家聊的不是一个悲伤的一个向下的话题，而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碰不到那么大的事儿，但是其实每一次逆境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次小的创伤。 是的， 而面对这样的创伤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在1995年的时候呢，一位叫做 Richard 和 Lawrence 两位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创伤后成长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概念是指一部分人在和 具有挑战的，就高度挑战性的生命的这个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的变化。 嗯，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创伤，要是这么大的创伤才行是吗？就跟这个，你看这个1995年这个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跟生命抗争之后的一个创伤吗？ 生命境遇。 嗯， 生命境遇， 就境遇，比如说我失恋了，也算是生命的一种境遇吗？ 算。 嗯， 算， 就是失去了爱情的感觉， 就是那种爱比天大的人。 哦， 那失恋不得不 那不就是你吗？余音水还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 好的，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发生创伤性的成长的， 嗯， 创伤后成长的。 嗯，咱们这样好，看起来大家对这个创伤的理解，刚才桑善说了，说我是幸存者。哦， 哇，厉害哎！ 对，他的，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桑善，突然间多了很多正能量和阳光的感觉。毕加索问说：“咱们两个是两口子吗？” 对，是的。 是什么啦？就是你这样想好不好？就是凤凰传奇，他们俩是两口子吗？说真的是吧？不是，不是，不是。林花老师和曾毅老师没有什么关系， okay. 他俩好像也是私下恨不得不见面的那种。 对，你就想想，比如说汪涵和杨乐乐，他们是两口子吗？对不对？ 你就想想那个付笛声和任静是两口子吗？ 对不 对, 对, 不对？ 嗯，就想想就不就明白了吗？ 越描越黑，就没想描过。 毕加索说：“我还是去画画吧。这个” 这个 世界太复杂。 嗯，所以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创伤后成长，这个创伤，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些算是今天所聊的这个范围以内的创伤呢？ 比如说至亲离世。 嗯， 这算是很大的创伤了。 嗯 嗯，然后大的感情的变故，失恋肯定算创伤。 嗯 嗯，然后还有比如说朋友的背叛， 嗯，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听起来就会让你觉得，哎，我不要碰到 啊，哦， 这种都算作创伤。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了？ 就我此生除了经历过失恋，其他的都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变故， 对吧？ 嗯， 所以你，我觉得你一直以来其实还是算顺风顺水。 我一直以来，对，算是一个比较人生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历过重大变故的一个乐观开朗的小姑娘。 嗯，凉吗？最近是挺凉的。北京突然降温了， 小姑娘。小姑娘。 然后其实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就是在您的人生当中有哪一个时刻是你觉得天哪，就是哎，我遇到了这个事情，我好像有点走不下去了。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要，其实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事情。 嗯 嗯，其实实际上今天聊的是方法论的问题。 嗯，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如果就是你会发现创伤后成长它是包含以下的这样几个特征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然后是让你觉得意外的或者是不寻常的。 嗯 嗯，我觉得失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如果是你蓄谋已久的话不太算。 嗯，就是那种天天说咱们分手吧，好吧，我不想分了，你希望在一起吧，咱们分手吧，然后你咱们分手吧， 好 然后好，对吧？这种好像就是拖拖拉拉，战线很长， 对， 就不太算是失恋。有一些碰到那种状况很不好的分开，可能算是重大创伤。 对，就是突然你就觉得， 咱俩都碰到过啊。 对，嗯，就类似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其实实际上还包含着，就是会让人，比如说产生，比如说身体上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受伤， 嗯， 然后或者是会让人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就你觉得局面控制不了了， 嗯， 这样的感觉会是比较容易让人觉得是，比较创伤后成长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条件，而且其实实际上它会发生在就是比如说，童年。或者是20岁之后，就年龄段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规定的。 嗯，就是，也就是说青春期的时候反而是比较少的那个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概率期。童年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碰到的事情给自己这个一辈子留下来的烙印会比较深，然后20岁之后，然后那时候已经有 前后 是吧，刚刚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的变故的话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冲击。 对， 反而是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内心开始慢慢的渐渐的心智要 成熟起来，让自己没有很强烈的一些这个边界，然后规定，然后和自己的一些规则， 对， 碰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反应，可能也跟咱们十几岁的时候都在认真学习有关系吧。 你觉得在你现在仅有的就是19岁的就19年的这样的人生的生涯当中， 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明年我就会碰到这些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明年 我 就 20岁了嘛， 对不对？那在你快要到二十岁的时候，你回想一下自己就是大概20岁的这样的经历来说的话， 我在20岁的时候打算回顾一下我25岁的时候啊，是怎么想的？ 时间怎么还错乱了呢？ 我怕有这个第一次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觉得我真的是20岁，显得好像在撒谎一样啊。 OK， 不好。 珊珊已经26岁了， 二十七， 好，27。那你觉得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哪一个岁数是你一下子就能想起来，你觉得你的人生改变很大？ 哪一个岁数一下子能想起来我的人生改变很大？我还真的觉得就是19、20岁的时候。然后19、20岁前后，首先是这个上了大学吧，对吧，然后变成了一个新的状态，再也不用学习了。什么态度，对不对？ 喂，领导吗？这边有一位主持人正在散播非常负面价值的这个评论言论啊。 关键是这个，就是上了大学之后不是开始谈恋爱了吗？然后一般情况下刚上大学的时候都会经历过一个躁动期，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开始谈恋爱了，然后或者看到什么师兄啊、同班同学啊，就觉得哎呦，也这么厉害呢，还挺出色呀，小伙子，那不如谈个恋爱吧。谈完恋爱之后发现什么人呢？所以19、20岁前后，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经历过一次分手，那个时候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重大创伤，也是，反正我是上了大学才谈的恋爱嘛，19、20岁还真的就是第一次分手的时候 ，OK，so sad， 特别可怜，就是大半夜的在学校附近，然后也不好意思回宿舍，就不好意思跟同学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嘛，我是属于那种报喜不报忧的那种性格，你知道吗？我得全部翻篇了，我才能够有这个跟别人说的这种能力。然后刚失恋的时候，全是自己扛啊，就到路边这个学校户外，然后也喝不在学校里面，喝啤酒，拎几瓶啤酒坐马路边上喝，边喝边哭，然后等我喝完了吧，反正宿舍里也熄灯了，大家也睡了，谁也看不着我了，我就回宿舍睡一觉。第二天早上眼肿的跟什么金鱼泡似的那种感觉，就有那段时间有句话特别特别流行，什么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生不足以谈人生。现在觉得好幼稚啊。会有这种感觉，一个阶段回头看到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蛮幼稚的。 然后学院的小草说，现在是算命的时间吗？不是啊，不是算命 的 时间， 肯定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聊创伤后成长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话题。然后学院的小草说，不是27，是72，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 Sunshine 说，大学毕业很迷茫，有受创伤的感觉。 这个其实还是挺准确的，包括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在一个迷茫的阶段，我觉得这个迷茫不在于我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我能不能养活自己，而在于我人生要到底要干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是30岁之前刚刚毕业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或者是快毕业的时候要寻找一个工作了，我该干什么，我应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还是应该选择一个自己专业所学的，对吧。然后刚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好像就是没有成长那么快呢，对不对？我在做一些很平凡很普通的事情，那我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再过几年2、3年工作之后，你会想，那我此生这个工作就是我想要的人生状态吗？我通过我的工作我可以达到我想要的人生价值吗？我到底此生想来做什么呢？我来人世上走一遭我想留下什么呢？你也会进行很多莫名其妙的思考，就是总体来说都是一种迷茫，这种迷茫也算是一种就是焦躁的状态。你说创伤吧，它可能不是那种巨大的这种伤痛， 对， 但它还是有一种就是持续性的，就是小火慢炖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是正在听我们的就是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觉得哪一个岁数一下子就蹦出来，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说那个时刻是你的人生改变很大的时刻。 其实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我还挺神奇的一点是，我就是在我18岁的那一年，我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神经错乱一样，我把自己弄成了19岁。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一年我都觉得自己是19岁，就是我也没有计算，然后怎么样，然后别人问到我都说我19， 然后等我过生日， 你虚了两岁是吗？ 对，然后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18岁那年一直跟别人说我19岁 啊。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儿让我觉得特别划不来，因为我们不是说18岁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吗？对不对？ 就是你的18岁莫名其妙的从你的人生当中消失了。 对，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就到19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那要不然我今年说我18吧？ 您还倒着长呢，明年18，后年17是吗？再过几年又回去了。 没有没有，然后我还是依旧说我19岁，但是我觉得可能跟 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不会质问你吧。怎么还19呢？ 18岁和19岁应该看不太出来吧？ 那倒是，18、19差不多。 嗯，我觉得29和30是看得挺明显的。 真的吗？ 我觉得是。 嗯，我觉得好像这个人看的年不年轻，特别的有这个个案的感觉。 嗯， 我就有时候碰到那种，我觉得好年轻啊，应该94、95年吧，一般可能比我大个1、2岁，我就会想，我是怎么长得这么显老的？ 对，嗯， 什么对？什么对？这话怎么能接呢？所以你18岁、19岁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我觉得其实对于每一个出来读大学的同学来说，都是关键的时期，因为你离开家了呀。 嗯。 那天我爸来北京看我，前一段吧，就上个月，然后和我爸走在就是那个胡同里边，我带他去逛逛胡同的时候，然后我一算晃眼，我们两个离家明年就是第10年。 是的，是的，是的，08级的学生嘛，08级本科的学生，2018年是大学入学10年整。 对，然后你想着就离开家就10年嘞， 嗯， 然后就真的是发展成了一个脱离了父母之外的一个很独立的个体。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最近走路是不是就是那个唱歌走那种刘欢老师的路子？ 有， 对不对？ 有。 我们还是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不拦着我呢？ 我就想一个人能撑多久， 是不是搭档啊 ？OK， 那回到这个话题， 嗯，回到这个话题怎么了？ 回到这个话题啊， 嗯， 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其实实际上是很多人在面对这个创伤后成长当中一个很怎么说呢， 很常见的反应吗？ 很常见的一个反应就是你总是要想着你自己去面对。 哦， 对不对？ 对， 就是你不会首先要寻求他人的帮助。 我不知道该寻求谁的帮助。 你首先要寻求的是自我的改变。 嗯 嗯，就是 要寻求父母的帮助吗？怕他们替我担心。 嗯， 要寻求朋友的帮助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朋友好像并没有能够设身处地的在为你，就是他不理解你当时经历了什么，很多时候，嗯， 对， 嗯，然后有点不好意思，自尊心在作祟。 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你在个体上受到了创伤之后，你会发生3个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嗯， 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开始和大家聊一聊，你会受到哪3大方面的挑战。 好的， 嗯， 咱们这样吧，咱们听一个稍微安静一些的歌曲好了，来自梁凡的《阿楚姑娘》。

对的，在聊话题之前呢，还是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有很多很多。如果你想收听的话呢 ，FM98.2 或者是 AM927。如果想收看并跟主播进行互动的话呢，方式特别多。首先第一种，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主播间里的情况了。还可以发这个文字啊、图片啊，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另外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刚才我看到了啊，这个一路上有你，一叫一路有你关注了主播，特别开心，谢谢，送你一首一路上有你。哎，水水。 一路上有你，哭一点也愿意。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一路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呀、啊，有什么变化呢？大家可以有奖竞猜。 OK。就是刚刚就是大家其实看到了我们一直在调试这样一个整个过程。我们一定要这么就是 显得自己很蠢。 我觉得刚刚受到了一个创伤。好，我现在要分享一下人在受到创伤的时候的重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管理悲痛的情绪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如何去控制和管理自己极端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在人生的图式、信念、目标上的挑战，你会开始产生一些基本的质疑，你会在想说，哎，我以前相信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善良的，我到底对不对？我以前相信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实现，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是不是？第二个的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个连锁的反应，对不对？就是先是觉得悲痛悲痛悲痛，然后开始怀疑人生，然后呢在生活上的挑战，比如说你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是这个发现当中，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新奇的一点，就比如说你在人生当中关注的主题开始发生了变化，然后你在关注的细节上发生了变化，你在跟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发生了变化，然后你听别人讲事情的时候重点勾画发生了变化，然后从而从这三个方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三个大的挑战了。然后再其次就是你陷入的这种就是沉思，大多数是无意的还是侵入性的，就是你是在无意识的时候一下子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悲痛的情绪，还是说这样的悲痛的情绪是直接侵入到了你有意识的这个范围。我觉得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OK。 然后再紧接着就是你能不能主动的去摒除掉这些杂念，你可以吗？ 咱们这样吧，咱们把这三个挑战一条一条的来聊吧。 okay, 好不好？把它拆分开。首先第一条，这个碰到的挑战是什么来着？是什么来着？ 管理悲痛的能力。 对，就是管理你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就是最近我觉得大家会经常看到一种这个论调，那就是好像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注定不能够成功。你看过这种论调吗？ 我看到过。 什么情商很高的人一定可以非常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不太会轻易的悲伤，不太会轻易的愤怒，不太会轻易的就是发脾气啊等等等等。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呢？你知道，比如说像我觉得我就属于很冲动的人，然后我也是爱也会爱得很大声，恨也会恨得很大声的那种人。然后我会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会倾向于表达出来，就虽然我会忘记，但是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或者是伤痛，或者是一些改变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吧。但是到底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就刚才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和我有一样的困扰。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是一个还挺少发脾气的人？对吧？ 对，你是一个脾气挺好的人。 然后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不发脾气，有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是你想要发脾气的那一秒，然后你就突然把自己换成一下对方，然后你就在想说这件事情如果我碰到的话我会不会生气，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会生气。就是 我经常换位思考，发现我会生气， 对， 然后我才发了脾气， 然后我就不想生气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讲的，比如说对方是发脾气，你要不要顶回去啊？就你自己会不会发脾气，就在另说。就比如说对方向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发脾气？如果我发现我会，那我就会让情绪稍微冷处理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顶回去也没有太多的必要，因为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也会发脾气，对吧？然后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曾 曾经、 啊、所以说其实你如果比如说我对你发脾气，你不还回来，是有的时候是你觉得要让住，有的时候是觉得如果这个情况是你碰到了，你可能也会说几句。 对， 哦，是这个意思。 嗯、 哦、 对。然后我之前就是看过一本书，就是他提中他是一个日本的和尚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嗯，这个和尚就说，他说你每一次要生气的时候，你都要大声的在心里面对自己说一句，生气君，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没有觉得很萌吗？然后这个和尚就说，他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开始会平复自己的情绪了。 嗯， 所以每一次下一次就你要发脾气的时候，麻烦你大声的先就是对自己的心里说一句，生气君，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这个人不会心里说。就我会大声的说出来。 那你就大声的说出来呀、啊、 很傻呀，听起 来你大声的说出来， 生气君，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觉得这生气君已经快要被你弄死了。你可不可以温柔一点？ 生气君是管什么的？ 就生气君啊。就日本人不是会说肿瘤 君、 肿瘤君什么什么君什么什么君， 我会好好照顾他。那我不是应该让他就是发出去这个脾气他才会开心吗？就是我不发脾气不是把生气君憋死了吗？ 你管理情绪的能力很差。 我还没有 get 到这个点。这生气君不就是应该是就是生气他才会爽吗？ 不是，生气君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不要发脾气，我会好好照顾你。 怎么照顾呀？ 就不发脾气啊。 那他为什么叫生气君呢？ 因为他叫姓生名气，好不好？ 那应该叫好人君呢。 OK， 这第一个管理情绪的能力，我觉得你做不到，好不好？ 我没学到。 好，你没有做到。第二个就是你接受的挑战是怀疑人生，你觉得这个你会有吗？ 不会。 嗯， 我最近尤其是这个阶段，会经常产生这种怀疑人生的这种想法。 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呢？ 来自于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自己，我觉得。 嗯。 哦，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 对。 嗯。 就比如说，是不是追求意义感？这种形式太多呢， 可能吧？你觉得我太追求意义感了吗？ 你觉得呢？ 人生不应该追求点意义吗？ 应该追求意义， 要不然不会就像碌碌蝼蚁一样吗？ 嗯， 对不对？ 但你知道，就是在心理学的研究发现，2013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快乐感和意义感往往不是叠加的关系， 会成反比吗？ 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快乐感往往是更注重当下和自己、而意义感是更注重长远和他人。 嗯， 所以在这两个维度上它都是不叠加的。 嗯 嗯，所以有的时候追求， 所以可能是你追求意义感的时候会忽略了那个快乐感所要照顾的当下还有自己。 对，就通常来说，比如说像李白的这些诗，他强调的都是 快乐感， 现在就要快乐、 嗯、 以后有没有意义再说。 对呀、 啊、嗯， 要不然就现在不喝开心啥时候才能喝开心呢？是 不 是？ 对 不 对？ 此时有酒、此时须尽欢的那种感觉。 对，那也是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们啊，就是在你们追求人，就是比如说受到创伤的时候，你觉得管理情绪的能力好不好、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管理情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了。 嗯，你知道我会有这种想法，就比如说我不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伤心或者是痛苦的时候、 嗯、 我会倾向于不管理这个情绪。 嗯， 我会倾向于就让它发泄出去，就哭，想哭就哭，就哭到眼睛肿也没有关系，你哭到什么嗓子哑也没有关系，哭出去好像就好了。 嗯， 对我来说是一种发泄型的这种选手，你知道吗？ OK， 管理不就生憋回去了吗？我总觉得会有一天爆发。哎， 其实管理不是压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我让你管理这个情绪，你就要压制它。其实管理不是压制， 嗯， 你知道，就是其实每一本就是畅销的，或者是真正的被人们觉得说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书，都会告诉你一个就是很怎么说，我觉得很统一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其实你人性的很多部分是你需要去正视的。就比如说自控力，比如说情绪的管理能力，你首先要意识到的是自己很差。每一个人都是很差的， 嗯， 就是因为你要去管理的事情都是你天生你做不好， 嗯， 就你天生做得好的事情就不会去管理， 嗯， 就比如说你要去管理你的食欲， 嗯， 不会吧？就除了 要 减肥，要 不然食欲实在是太旺盛了。每次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的教练问我，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不好。你最近健身维持好的好不好啊？不好。你的食欲怎么样？好。 每次我都是在食欲那一栏里打勾。 OK， 就是你其实实际上要面对的这个就是自控力差，比如说你管理能力差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然后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认识到差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好像人有生而不同，不可能所有人管理情绪能力是一样的。有的人生来就是那种比较冲动的，然后比较直肠类型的，那种你真让他管，他真的会憋死。 你听我告诉你，就是每一个人管理情绪的能力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样绝对相同，那就是都差。没有人是天生好的。 你再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吗？你平时会有这根弦吗？ 有。有。 经常会用到这根弦告诉你是吗？生气君，我会照顾好你的。 类似。我会。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我生气，会让场面变得更好，那我就生。但如果这个时候我生气会让场面变得更差，我就不生。但是我觉得你的管理机制是我要生气，然后就生了。 不是，我的管理机制是这样的，如果我生气可以让我自己变得更爽，我就生。如果我不生气会让对方变得更爽，我就怎么逻辑乱，可以让我自己这个变得更不爽，那我就这样。 OK， 所以其实实际上你追求的快乐感是大于意义感的。 可能是 在这一点上， 可能是对。 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实际上是创伤的后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你正面负面的这个平衡一定要做得很好。 我可能太主观了吧。就是我还是蛮在意自己的感受的。 对，但其实实际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创伤后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在于说，其实个体有很强的意义感，就比如说觉得世界是有意义的，然后正面和负面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愿意去追求意义，认为挑战性的情景也值得去投入，那么他们就会更好的去获得这样的成长。因为你觉得意义感这件事情是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获得的。其实说实话，这篇文章或者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创伤性成长的这个话题，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在说我们已经知道的话的意思。但是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总体上你如果回看我说的这些话的话，还是会找到自己的一些盲区。比如说我自己的有一个盲区，就是快乐感和意义感不叠加这件事情。就是我往往会觉得说一个追求意义的人应该就是在追求快乐，但其实并不是。 那现在如果你知道了快乐感和意义感是不叠加的，你会怎么去平衡呢？就在你以后的生活当中，你会用多少精力去追求快乐感，用多少精力会去追求意义感呢？ 我觉得我会把追求意义感的这个比重加大。 就是现在暂时不要那么多快乐。 我会觉得就快乐这件事情是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的，但意义感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刻意追求它就真的没有。因为快乐是人本性当中一定会追求的东西。 对， 你不快乐了你的身体会预警。但是没有意义了你的身体是不会预警的。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不知道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会怎么想啊？那接下来我们一首歌曲，然后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讨论的主题。 Just giving you the least, babe. But nowadays I need more for you. I need something I can keep. So nowadays I need real. Nowadays I need you to take the lead. 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才看到了不忘初心关注了我们觉得非常开心的珊珊。 没错，大家好，我是看到主持人仰帆问说英文歌，并且要告诉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akeshore Drive 的水水。Lakeshore Drive 就是在湖边的这个崖壁上开车，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受到创伤以后，能够有一个这种就是去大山大河大江大海的旅行，绝对是一次治愈之旅， 非常治愈。你会觉得宇宙这么浩渺，然后山川这么秀美，我遇到的那些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我可能会暂时的可以把它先放小一些。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所有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让它随风飘走。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这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等一下，我问一下，就是你是记不到歌词，然后你重复了一下我上面唱的这段歌词是吗？ 下一段就是重复上面一段嘛，对不对？ 不是， 不对，第一句话应该是常常走在海边，哒哒哒哒。 我唱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真心的是觉得每一次去海边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多事儿都不是事儿。 嗯，是的。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会，可能我因为我所生活的地方没有海嘛，我是山东人，所以我可能对海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但是我理解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看到那种浩瀚的没有边际的东西，也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事儿。 对，你就会觉得一个人的忧愁，就是放在整个的，就是大自然当中，又能有多大呢？ 宇宙里面的感觉是不是啊？ 就是宇宙观的感觉。然后其实实际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创伤，其实是很严重的人生的变故了。我们也是就是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国庆节的第二个就是假期的第二天，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用科学的办法获得那种正确的正能量，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就成天喊着说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我现在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是成天都在外人面前正能量，然后回归到自我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现在大家微信微博是分开的两个人。 是的， 对吧？ 微信和微博就应该是两个人啊。 你是两个人 吗？我是两个人。但是咱们不要去讨论这个话题，就包括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的生活可能还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在国庆长假期间可能更是一个惬意的放松的姿态，反而是这种惬意的放松的姿态可以让我们这个心平气和的去讨论这么一个话题。那如果真的在人生当中碰到了比较严重的创伤，按照这篇文章给出的观点，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到底该怎么去应对？ 对，就是首先你必须要形成一个自我的突破。就是你要在自我的这个就是自我建立的这一套人生观上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改变吧。就是你首先得自己慢慢也有走出来的意识。第二个是你必须要积极的去寻求他外界的帮助。因为处于创伤后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实际上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沉思。就是你悲痛完了以后，你需要沉思，你需要就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心理学的观点啊，就是一个叫做这个创伤后成长模型这样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其实实际上你在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会遇到三个挑战嘛，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 悲痛管理的能力，然后人生的图景和信念目标的怀疑，以及生活上叙事的一个改变。然后紧接下来你就是要进行沉思，然后大部分的是无意的和侵入性的沉思。然后你要进行自我暴露。自我暴露的意思就是你要写作，你要读书，然后你要去和他人聊天，你要参加集体的活动，然后你要把自己暴露在各种各样可以和人、可以和书、可以和信息去交流的这样的环境当中。 目的是什么呢？ 获得社会支持 啊。 就是你，我觉得这个模型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它鼓励你首先要进行自我的沉思。就是你在自我沉思还没有完成，就还没有进行的时候，不要太多的去暴露。但你沉思完了以后，你可以进行自我的暴露，同时你在沉思的这条线上，你还可以继续的去减少个人的 悲痛，然后去管理你在沉思当中的一些思绪，然后从而有意识的通过沉思来改变图景和叙事的方法，然后从而从五个维度上去改变你的创伤后的成长。 哪五个维度？ 这五个维度首先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看一下，认知的这个称重，然后比如说有意的沉思，追求意义感。 听不懂。 OK， 好吧。 这样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分享是非常有道理的，就首先进行自我沉思，先梳理一下这件事情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 对， 然后会给我留下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和影响，然后在你自己梳理清楚之后，去广泛的跟别人，或者是跟人，或者是跟信息，或者是跟知识，跟任何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影响你价值体系的这样一个事物， 对， 所有的这样的信息去接触啊，进行自我暴露，其实也是在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 发现和重塑自己， 对，然后最后其实实际上在他的这个理论当中，就是你获得的除了可以锻炼自己承受悲痛的能力之外，其实你最后将获得的是一种智慧，就这种智慧其实实际上是创伤后成长给你最大的一个财富，就是你会变得 更加从容淡定嘛， 更加从容淡定，并且你会知道这些事情该怎么面对， 对，其实后来我发现人真的是会长大，你小的时候你会说你我小的时候很不喜欢听那种过来人讲话，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等你毕业你就知道了，等你长大你就知道了，你现在想的可能就是跟你想长大之后想的不一样，我后来发现人的思想和你的想法是真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 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回头去看我们有限的经历过的人生，有一些以前的想法和现在想法的确那个成熟度会不一样，而且你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再过十年回头看现在的自己又会非常的不一样，你知道我会很期待这种成长， 所以你知道就是在我跟我大概就比如说十五岁16岁的这种侄女儿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尽量的不要把自己打成一个过来人的状态，我就很反感，因为我觉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反感一个人告诉我说哎你以后就 懂了，对，以后就知道了， 然后我就会试图用他们的语言去告诉他一些就是我觉得的事情，但是没有用的， 老铁你以后就知道了，打 call 666是吗？ 就真的是没有用的， 对，真的是没有用， 因为一个人你必须要经历那个东西你才真的会知道， 哎呀好吧，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人生路上碰到的创伤都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方式去进行自我成长，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曲吧，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两个声部听着厉不厉害，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如果 深情 在哪，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好高啊，怎么起得这么高 啊。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 是的， 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将会在国庆的假期依旧陪伴您的早晨，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这几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安排，所以3号到7号这5天的时间是没有视频直播的，因为我很怕就是有很多朋友是会守候在咱们的直播间里看咱们的视频，但是这几天呢都可以听到音频，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关注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那在花椒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北京时间的这样的平台上呢，我们就要10月8号见了，10月8号是珊珊和孔文会给大家带来节目。OK，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十一假期愉快， 拜拜，假期快乐。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 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世间的复杂。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